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 我们是 帅不行组合。 这出来了， 对对对， 是组合了， 睡不行组合，我们是高帅睡不行组合。 哎、对， 这个是这样啊，那个天儿其实真的是，每到冬天的时候，我们那天还跟朋友们说呢， 对， 这个起早的时候，就是每天早上，我相信现在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一定有那个感受， 没有， 没有是吧？ 精神百倍， 哎呀， 热爱工作呀，高歌一曲啊！ 好，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哎，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啊，咱们聊点什么呢？啊，咱们聊这样一个话题。 是 啊，我为了能让大家清醒一下，是吧？啊，咱们聊这么一个话题。 那我先睡会儿。 假设性的这么一个话题。哎，天哪，这个我觉得你肯定特别有发言权。 是吗？ 对，我们的话题是，假如某一天早上你突然醒过来，发现你跟你媳妇儿互换了，你变成女的，你媳妇儿变成老男的了。 我没媳妇儿呢， 你会你离了嫂子，哎，终于说出心里话了，哎，就是你跟另一半 啊 突然互换了， 互换了， 你会做一件什么事情？ 我会做一件什么事？ 哎，你会做什么事儿？ 哎呀，天哪！ 哎， 这个 就是 把他知道的密码我偷偷改了，然后记住了、 哦、 然后再也不告诉他，我再变回去、 哦、 这事儿我看靠谱。 哎，这不是这样 啊， 能不能变得回去啊还不一定啊， 不 得，反正就是说你哎醒过来以后突然发现，哎，哈，自己的身体就变成你媳妇儿的了 啊， 然后你媳妇儿变成你的了 啊，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 你会怎么办？你会做一件什么事？ 哎，你会做一件什么事？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 我举个例子啊，如果是我的话 啊， 我就抽自己，啪啪啪。 但是哎呀，虽然这张皮不是你的、但是你疼在心里啊，大哥。 哦，也是哈。 对呀。 没有 想请你。 开玩笑，开玩笑啊。就今天早上就大家那个、放松一下 啊， 开心一下，脑洞大开一下。 我觉得我刚才还说了靠谱，我把什么密码啊全记下来，然后我改了、全改成我知道的。 哎， 他也改不了了，之后他不知道了呀，他在问谁，谁也不知道啊。 哦， 你说是不是啊？ 明白。 我一下转移财产、 哎，但是你别忘了，你是这样，你是，哎，你只是身体换了 啊， 但是你也不知道密码呀、啊。 哦， 你明白吗？你醒了、你的意识里还是高磊。 就是说我大脑还是我的大脑， 哎， 我还是这么二没六。 哎，对，你还是高磊，只不过你身体什么的你都变成你媳妇儿了。 哎呦，这个比较麻烦哈。 是吧？ 那我再琢磨琢磨。 你还是没法，你还是不知道密码。 我怎么能套出这密码来？我这 你除非到银行去。 哦，我说我报我叫什么的了？那个 挂失。 挂失，对对对对、 哎、 我差点说成报案。 报案，然后你还得去。我挂失，我是我媳妇儿，不是，我就是那个，哎，你姓 倩倩 啊，倩倩、啊，哎呦，我要改密码是吧？ 对， 你可以这么 拿出我的身份证，哎，可以哎。 然后人问你问题，你生日哪一天啊？ 我生日 啊，不知道， 身份证写着呢，你自己看。 哎，然后各位啊，这个。大家可以，哎，大家可以 展开了聊， 展开了聊。但是你们别给我们发段子啊！ 对， 就是说一点，其实是还是就是说，你跟互换角色互换了以后，这种比如说像北北这什么 什么大勺勺这都不行、啊， 就是像北北什么化个美美的妆约闺蜜出去逛街这种的， 啊、这可还可以， 还可以什么？你敢他敢把这条发给他媳妇吗？ 啊？ 是不是 就约闺蜜聊、聊个天儿， 出去逛就或者出去逛个街？ 是啊，我们又不一块儿那泡澡，真是。 好，这段子就别发了啊！ 对， 发过来以后我们没法念啊。好，这个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哎，当然媳妇儿也可以说一说，对吧？你这一下子变成自己老公了，哎，你会干点什么事情？ 还有就是咱们不能忘记那些单身的朋友，如果你是单身没关系，你就是打 一早上起来变成异性了， 对，变成异性了， 你准备干 任何一个人，你就你想的，比如说变成你妈了也行，变成你妹了也行，变成你这个 你女朋友也行， 或者你同事女同事也行，是吧？ 对对对， 都可以。 反正总之你变成个异性了，你会、 哎、 你会做点什么事情？ 对， 好吧 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你互动说新闻，你将会听到以下内容：13万套房源投放抑制租金上涨。 嗯，又是一年购物季，多家电商公布了双十一的新玩法，这个团队作战新打法呀。 嗯，来。看一下，还有国际豪华游轮被大妈吃退中国啊！真相调查说是水土不服。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下生活资讯啊。北京市9月份菜价环比上涨 7.8%。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日前发布9月北京 CPI 数据，值得瞩目的是9月北京菜价环比上涨 7.8%， 这是因为外地蔬菜产区受台风强降雨影响，从而影响了北京夏秋蔬菜市场供应的衔接。此外呢，受季节因素的影响，9月鲜瓜果价格环比上涨 7.9%。 中秋节国庆节前肉蛋需求上升，猪肉和鸡蛋环比分别上涨 5.8% 和 3.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3万套的房源了。日前的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组织了10家租赁企业公开承诺，在2个月内投放12万套间不涨租金的房源。那么与此同时呢，环比9月份北京住房租赁市场量价继续回落，那么其中的成交量环比下降大约是 8%。 在租金方面，像自如整租的租金环比下降了 5.5%，香芋租金的环比下降了 4.3%， 蛋壳租金的环比下降了 0.1%。 这都是什么？这位负责人介绍，各企业出租房屋的空置期都有拉长，收房日趋谨慎。那么针对近期媒体报道个别企业续租涨价的问题，中介协会已经是开展了调查，按照协会章程对违反承诺的企业进行处理。 13万套啊， 哪儿就这么多出了这么多了呀？ 不是，是因为你忘了前段时间我们说过一条新闻，就是其中一家公司的一个副总就是说出来了嘛，说这个为什么现在租金会上涨啊？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企业他们把房子都收过来了， 就藏着掖着， 在这囤着呢。 哦， 那总之他报出来的数比13万还吓人啊！所以当然这个是真是假啊，这个我们没有去印证啊。反正好自为之吧啊。来，接下来的时间，2018-2019年度国考计划招录1.45万余人啊。我们目前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9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即将开始。本次招考共有中央机关75个单位和20个直属机构参与，计划招录1.45余万人啊。然后呢，据了解，考生报名主要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报名时间是2018年10月22号至2018年的10月31号，也就是这个周到下周了啊。 对对对， 公共科目的笔试定于2018年的12月2号，在全国各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直辖市和这个个别较大的城市同时举行。在考录方式上，继续对省级以上和市地级及以下机构职位分别命制公共科目笔试题目。 更好的满足不同类别不同层级机关对人才的不同需求。 好了，说完了国考，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情况。日前的2019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首场研究生专场招聘会在清华大学举办。那么根据了解呢，今年毕业生在选择岗位的时候，与互联网相关的企业和职位是更加受到大家的青睐。那么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除了昨天的清华大学专场之外，今年服务季活动的综合性研究生专场招聘会还将举办三场，分别是10月30号北京理工大学专场，11月6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专场，以及11月9号中国人民大学的专场。 再来看一下，从即日起，北京市的邮政代办交管业务便民服务点增至80个，覆盖全市各行政区，目前基本无需排队。市交管局车管所排证管理科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呢可办理的业务有四大类，比如说补换领机动车号牌，您可以去邮政网点，您问这个补换领这个行驶证啊，检验合格标志，申领免检核发检验合格标志，机动车所有人联系方式变更备案等机动车业务都可以去邮政网点。另外还有这个补换领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人联系方式变更备案等驾驶证业务，以及申请人这个窗口注册，变更手机号码，绑定与解绑非本人机动车等互联网平台业务，您也可以到这个邮政网点。还有道路交通违法自助处理业务，需要提醒的是，邮政网点办理业务需要本人前往并携带相关证件。 嗯，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的一个话题内容是 说一说，如果您突然有一天醒过来发现自己变成了异性的身体啊，比如说老公变成了老婆，老婆变成了老公了，你会做件什么样子的事情？ 哎呀，这个选择可就多了，来听听这首新歌吧，100万种可能啊。 窗外满地片片寒花，一瞬间永恒的时差，我在棉被里倾听大雪，听沉默的声音，飘雪藏永恒的身影，雪树下等你，在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这冬夜里有100万个。 妈呀，这网红歌真的是啊，来看看大家这个，如果想要，如果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变成了自己的另一半，你会去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其实这种变化我觉得也可以做成一种就是换位的 思考 或者是换位的一种行为。 是， 当然看看大家都会怎么想的。 嗯， 陈奕迅就说了啊， 陈奕迅， 哎，如果我要是变成我媳妇儿了，那我就可以说，你跟谁去的呀？都有谁呀？谁花的钱啊？你哪错了啊？我不听， 这是出事儿了呀？ 不是 啊， 这一定是他媳妇儿平时的口头禅，比如说出去吃饭了。你跟谁去的呀？ 谁掏的钱呀？ 都有谁呀？现场 啊， 谁花的钱呀？什么呀？你哪错了呀？你哪能错呀？你能有错吗？你那么完美，是不是？你能错吗？还有，我不听。啊，这说的这多生动啊！估计现在很多正在开车的老公都在都在点头， 不许点头，一点头就暴露了。 哎，不能点头啊， 你就摇头就行了， 你就嘴角微微上扬，微笑一下就好了啊。 林就说了，我要是跟我先生互换了身份， 啊， 估计第一件事儿那就是变卖了他所有的游戏机和游戏装备，什么 VR 啊，什么这个那个，让我眼花缭乱的。 啊， 我卖完了以后，我拿这笔巨款给变成我的他买各种的衣服包包，等变回来以后呢，我自己享用。 我明白他意思了。 看这心机， 这 把重 都卖了，卖了以后买包给 自己，其实 就是那个给自己媳妇儿， 对 吧？给他买啊。 然而最重要的呢，就是让他把孩子替我生了，我就可以毫无负担的得这个孩子，还不用影响我身材 啊。 他怀孕期间 呢，我还可以放开了吃喝玩乐，这样等我生二孩的时候，他就能体会生孩子的不容易，更加的设身处地的对我好了。 哎呀，不行了，我觉得我太套路了，他听不见。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没有，我跟你说是这样 啊。 首先我要特别说一下，一看林啊，还是一个非常爱她老公的人， 特别善良， 特别爱她老公。为什么呢？她没有让她老公一下子生完俩，她还在想，等还是变回来我再生一个，就是看。 关键是买了那么多包，你知道吗？放在那儿使不了，着急。 你看啊，如果你把她的游戏装备全卖了，卖完了突然发现变不回来了。 那你可以拿着上班吗？ 对， 不要管世人的眼光。 来，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说如果你突然有一天早上醒过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另一半啊，老公变成了老婆，老婆变成老公，你会去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呢？ 是的， 哎，当然，如果单身的朋友，你可以说变成了自己女朋友，或者是变成了某一个异性啊，你会去做什么样子的事情？ 对，为什么要这样做哈？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面对寒冷。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了，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来看一下这个双十一的事儿啊。双十一诞生已经10周年了， 哇，厉害了，这赚了咱们多少钱呀、啊？ 这我要是变成，哎，这个其实也可以嘛。你变成，如果你变成你媳妇儿，你可以把自己所有的账户和密码，就购物账号和密码全部输错，就是然后都锁了他， 锁了他。哎，可以， 都注销。 哎，可以， 是不是？ 这跟我第一开始初衷差不多嘛。 对，你可能你注销完了以后，突然发现你媳妇儿在那边已经把你的账户全开通。来， 你们俩是智斗吗？你们俩 看一下啊，这个双十一诞生10周年之际，京东和阿里巴巴近日分别对外公布了双十一活动的玩法。京东推出了27天超长大促，啊，阿里巴巴也在今年双十一首次对数字经济体的力量全面集结，同时多家电商平台也宣布今年的双十一玩法。提升新鲜感和优惠力度，提高消费者的参与度。 反正我昨天大概看了一下，因为我也有那么一两件想买，但是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就他们就细节太麻烦了，关键 就我觉得现在越玩越麻烦。 对，我就不想参与了。你直接给我打个折不就完了吗？ 不，你直接给你打折，你就省钱了。是吧？ 好吧。那据了解呢，今年大促京东将充分发挥全域精准营销的能力，帮助品牌围绕人、货、场三要素，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一体化的购物体验。阿里巴巴呢，更注重了线上线下联动的生态效应。阿里巴巴旗下的像淘宝、天猫、闲鱼等线下，哦，闲鱼也是他们家的，消费场景，以及银泰商场、居然之家、大润发等卖场都全面参与，几乎涵盖了日常消费的所有场景。像苏宁易购推出的全民嘉年华，同样是主打线上线下全渠道八大产业联动，苏宁易购呢，全国范围近万家全业态门店都将参与这次大型活动 啊。那津贴直减依然是主流，今年的双十一能做出什么亮点，也是消费者关心的问题啊。多家电商平台也官宣了今年的双十一玩法，提升新鲜感和优惠力度，提高消费者的参与度。京东说了啊，除了联合品牌推出直减活动之外呢，还将在这个大促预热期推出头号津贴的玩法。那京东拼购也在今年第一次加入了大促的阵营。天猫方面，10月20号天猫全品类开启预售，支付定金就可以获得立减优惠，同时在手机淘宝、手机天猫进入双十一主会场能领取购物津贴，提前抢大额优惠券等等。当然这个预购啊，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好处是在哪呢？比如说它预购以后就更加加准了它的这个精准化销售。 对 啊， 同时呢能够更好的解决这个双十一当天由于流量过大导致的系统瘫痪， 哎， 同时呢也给商家更加精准的这个预估库存，有一个提前的准备量。那么从今年的玩法来看呢，津贴直减依然是主流。那么经过了前几年的适应，消费者已经啊，我们还是不熟悉。 那 我还 是你媳妇儿比较熟悉一点。 早的消费车呀，我都不知道他都装了多少。 没事，回去给他清空了啊， 可以吗？ 啊，可以啊。你就说，哎，媳妇儿，我给你清空。 是大帅说的。 对对，你说媳妇儿，我给你清空了。哎， 然后呢？ 然后你就他给你打开 啊， 然后你点全选 啊， 然后 付款， 一下点取消，哎，然后咔，就下次全给他删除，全给他， 我话筒都掉下来 了。你别激动， 不是，就话筒都替我紧张了，你知道吗？ 这，哎呀，你点错了，我点错了，点错了，哎，是。然后过两天我就换搭档了， 你这个戏码也太假了吧你！来看看大家伙怎么说吧， 看大家伙换了以后要干什么啊？ 好，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你看，你看， 嗯， 他和向日葵就说了，我要是早上醒过来，一下子变成我老公了 啊， 我第一件事就是上网， 哦， 把他的魔术账号、炉石传说账号，还有英雄联盟、王者荣耀，我都给他注销了。我跟你说，我看他还要啥，我看他还要啥， 这不注销了还能？ 我就突然发现了，你没有发现，如果两个人互换了角色，这家里就突然变成了一个叫什么拆家组合， 就是你拆你的，我拆 你拆我的，我注销你账号，你注销我账号，我这好，然后两个人开始互撕衣服。 而且呢，女生一般都关注的是玩游戏，男生关注的都是购物车。 哎， 你发现了吗？ 看， 哎，大家伙啊，再想想有没有别的，比如说小小毛豆。 哎， 我一定要让我老公怀二胎。 嗯，好， 让他体验一下从怀孕到生孩子，再到坐月子和之后带娃当中的各种酸甜苦辣，不要没事就冲我发脾气。 哦， 这发脾气是肯定是不应该的。 没有，但是她最主要的，她想说的就是，她已经让她老公就是怀上一胎， 对，让她也体验体验， 也让她 也知道知道不容易。 哎，你看嘛，都是突然发现了，都是怎么变了身以后，都是想着对方办点啥事儿，让对方干啥，自己没想自己要干什么事， 就是自己、 啊、不让她老公怀二胎，她也得努力， 就是自己经历过那些苦事儿、而且呢，可能对方又不能够去体谅自己的， 挺好的， 让对方 挺好的。今天早上大家就说一说，啊、真的，如果互换了，你准备干什么事儿？好吧，啊， 好好好， 来， 哎呀，这 Doctor 何也说，哎呀，我就想让他赶紧生个孩子，等喂完奶让再变回来，让他天天干家务。 为什么要等他喂完奶？喂奶是一个很累的事儿， 影响身材。 哦，明白明白啊。好，再来看一下，还有那个，哎呦，好多就想让自己变完了以后让自己老公怀孕的。 咱换个话题，换个方向行不行？各位姑娘们啊， 就生孩子。波波先生也说，媳妇儿说了，最好等生完孩子以后再换回来啊，也是让他体验一下。然后芋头说，如果我跟我老公互换，我就让他天天减肥，不让他吃肉。等他帮我把那一身肉甩掉了，我再换回来。 哎，这个有创意， 这个好，这个好啊！让老公帮人减肥。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广告。 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哎呦，敢一路红灯！ 每平米999的装修贵不贵？ 这全包圆真能全包圆了吗？ 反正堵着，打400-606-8866问问呗。哎，我同事赶上他们幸运早班车，9点前电话预约，还多送了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什么的。 999一平米，装修事儿就全包圆，还免费升级北美白橡木的家具，还有什么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就这还送电器呢。 打电话问吧，早打早实惠。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机器、不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官宣，公主邮轮春节超人气航线，带你玩转东南亚，探索澳大利亚、新西兰。关注公主邮轮微信公众号，赢取免费船票，全家一起海上过大年。 格力电器全国工厂巡展，11月3日至4日，工厂价直销，旧机换新，更有多重惊喜。详询格力专卖店400-308-365-315。 即刻探享纯正美式进口大七座 SUV， 新福特探险者，2成超低首付，并优享零购置税及金融零利率方案。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福特，进无止境。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白天中国股市大涨，晚间时段美元指数升到了96，国际金价承压跌至了每盎司1220美元的水平。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 1221.91 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珠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呢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详情，投资需谨慎。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我是高磊呀， 我是大帅呀， 我们俩是 高帅组合呀。哎，今天早上主要是我刚才在看这个大家的微信啊，乐死我了。我们今天早上聊的话题说的是，如果你突然早上醒过来以后，比如说有对象的啊，发现你变成了你对象， 是 啊，哎，然后呢，就是变成了那个单身的，你可以说发现自己变成了异性啊，这个变成了谁你自己想啊，然后呢，你会做些什么样子的事情？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哎，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哦、哎呦，你知道吗？我看到我开心死了。齐峰就说了啊，我要变成我媳妇儿 啊， 我绝对第一件事就是买高跟鞋 哦。 这货全都是平时全都是平底鞋， 哎呀， 10厘米以下的全部不要， 十厘米 以上的全部不要啊， 哦， 10厘米以下的全部不要。然后呢，买化妆品，化妆做头发，这家伙懒死了，整天素颜， 哦， 就等于说 闲的媳妇儿不打扮自己， 不打扮自己，哎，自己有时候，然后我就打扮啊，互换了，然后我还要去他们单位怼他们同事， 为什么呀？ 哎，一个个都那么矫情，还有一个主管经理什么的，任人唯亲，我就看不惯，我就去怼他，再然后我还要打我儿子一顿。 你 我就看到这儿我就受不了了。哎，你说前面的我还能理解， 哦，对， 打儿子一顿是什么意思？说整天就知道嚷嚷，打一顿绝对老实。 他肯定跟他媳妇儿平时是一个红脸一个白脸，他就是那个白脸的吧，就是不打儿子的那种。他媳妇儿肯定恨着那个儿子，你怎么快坐着？你都 不 洗顿？ 不 是这意思。 我猜是这样 啊， 估计他平时就比如说，他老婆是不打孩子的，然后呢，他老是教育孩子。明白我意思吗？他变成他老婆， 哦，对对，我说反了，我说 他变成 互换了嘛， 他变成他老婆了以后， 对， 他就要用他老婆的身份揍他儿子一顿。 对，是是是， 你说这个当孩子的多惨？哎，我觉得这样，你要你儿子听见了今天话题，有多委屈？凭啥？ 这儿子 我啥也没干。凭啥你互换了身体，早上醒来突然发现你变成我妈了，你就过来就揍我一 顿？还是有前提的嘛，打一顿绝对老实，他平时不老实，你知道吗？哦，他媳妇肯定哄着。 哎，乐死我了。 哎呀，再来看看曹宇说了，我要跟我老婆互换，我就替她上班 哦， 因为她是空中小姐，空姐儿 哦。 由于 人善良， 哎呦， 不会拒绝人， 哦， 经常吃哑巴亏。我要替他上班去，我要替他上班去。谁要是再敢有无理要求，看我不怼死他！ 哎呦，哎，你说咱们说，嗯，普通人一般都会觉得，哟，您媳妇儿空姐， 对，漂亮， 这不得了， 是。不过现在质量也有所下降。 你少来，我相信我们的听众的这个。娶的空姐一定很漂亮， 啊，是， 当然 必须的。 当然，这个能娶到空姐，我估计曹宇这也没下，也本事也不小， 对，也下了血本了，是不是，嗯，哈？ 来看看啊，还有雷说了 啊， 我呀，我要是变成了我对象，我就把平时不敢吃的我都来几遍，什么蛋糕、巧克力、冰激凌、烤鸭、烤鱼、羊肉串、火锅、牛排和炸鸡，什么热量高我吃什么。反正胖的又不是我， 对，胖的是他。估计这姑娘，你看这姑娘蕾，你看 瘦的 这小脸儿，你看照完照片都这么瘦，本人更瘦， 肯定是她就是一个生活当中就是因为怕胖就控制自己， 严格控制自己，自己的老公吃什么，她就在旁边看着 都不敢吃的。 对， 这有朝一日换过来了，我的天， 你让我要 来爽一把是吧？啊。好， 带个爸爸。 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啊，脑洞大开一下， 嗯， 说一说，如果你跟自己的另一半爱人突然醒过来以后，突然发现互换了身体、啊， 但大脑没换啊，大脑还是自己的 意识还是有， 对对对， 还是自己的意识，嗯，你会做什么？ 对，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猪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然后这个看一下， 嗯， 关注一个人物的退役吧。 是 福原爱， 福原爱退役了。 哦，他 瓷娃娃退役了。 对对对对，其实所以今天我看到各大媒体都在这个说这样一句话，就是说他让体育超越国界。 是， 对，的确是这个，而且福原爱他在中国也是拥有着一大批的粉丝和喜爱他的人。 那当然了， 福原爱从3岁开始练习乒乓球，5岁来到中国练球， 嗯， 并且代表宫城县参加了全日本的比赛，6岁拿到了全日本 U8 组的冠军，11岁成为职业球员，并且开始代表日本队参加国际比赛。 是，而且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代表日本国家队参加了4届奥运会，从2004年一直到2016年。你想想， 哦，对， 一般人参加2届，像我们的大魔王张怡宁就是只参加了2届， 嗯， 他参加了4届，可见他对于乒乓球运动的热爱、 热和贡献吧。 对， 那你刚才说到了大魔王，但是就是乒乓球界流传一句话，叫做“流水的国乒大魔王，铁打般的福原爱”。 福原爱，对， 就是他每次，就是他好像是4大皆空。他没有拿到过冠军， 没有 乒乓球 最好的就是 亚军， 奥运会的团体亚军， 对，他没有拿到。 2012年好像是， 嗯，就是主要是因为他永远无法迈过中国队这个坎儿。 是啊，一代接一代嘛， 对， 从这个怎么讲呢？邓亚萍时代，后来到那个叫什么宁来了，然后再到张怡宁， 还有接下来的是这个丁宁， 不是王楠， 王楠，张怡宁，丁宁， 嗯，对， 是吧？ 对，这一代代的下来，就是基本上就是真的是大魔王嘛， 太厉害， 铁打的大魔王啊。然后，所以这个流水的大魔王，当然这个福原爱在中国拥有着一大批的好朋友啊。你像王楠，他也是他的好朋友，还有一个他称为一直称为妈妈的，就是辽宁队的，就是中国恩师叫汤圆圆， 是 啊，因为他当时来到中国的，就那时候很小，来到中国的时候就一直是这个汤圆圆照顾 他 照顾他，所以他对中国的感情也非常的深，而且他那一口 东北大碴子味儿， 标准的东北话，你要是真的不看本人真以为他是个东北 姑娘，就是中北，对对，中国姑娘。 我记得有一次看那个视频上，就有一次发布会的时候，就是他现场说完日语，在自己翻译，我刚才说的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再说给中国这个记者 听， 然后说完了以后再翻译成日本，然后那个记者问的是什么，然后最后很可爱的是，临走了，他跟那个裁判长说：“裁判长，你应该准备个翻译。 ”我太累了。哎呀，现在呢，他也算是功成名就吧，又嫁了人，又生了娃，两个人幸幸福福在一起，祝福他吧，永远幸福健康 啊，嗯，可爱的四娃娃。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冰壶比赛啊，10月22号历时8天，经过64场激烈比拼，2018中国冰壶公开赛在重庆华西文化体育中心圆满落幕。俄罗斯男女队成为了最大赢家，双双夺冠的同时还赢得了各自赢得了5万美元的奖金啊。获得男子2至4名的是加拿大、挪威、瑞典，获得女子2至4名的是瑞士、加拿大和中国。哦，也就是说中国队拿到了第四名，女子拿到了 也不错了啊， 嗯， 挺厉害的。 好，又是女子姑娘们，加油啊，中国男人们啊！好，哎，另外说一个感人的一幕吧， 哦， 我觉得就是昨天，就是中国女排不是回来了吗？周日回来的，然后昨天看视频，就是发现现场好多人去接机的时候，他们就说的那个话让我特别那个，就是啊，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就每个人在那地方欢迎回家，然后还有把手里的一些玩偶就扔。 送给他们， 哎呀，然后呢，就因为那个场面就没有那种，比如说啊，我就是那种 就是那么疯狂的去迎接他们，而是一种非常温情和打动人心的方式， 对，非常温情，然后那种就是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大家都在一起围着。哎， 毕竟中国女排在日本，因为世锦赛的赛制超长，大概是27天， 而且特别累，一天好像。隔一天打一场， 对，隔一天打一场，而且最后的时候就天天打了，你知道吗？就是最后六强赛的时候，对于体能意志力都是相当大的消耗。 对， 欢迎回家，说得好 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啊，大家的互动话题。刚才不是那个齐峰说他要变成他媳妇儿以后就要打儿子一顿吗？ 是吧？ 他还说了说，就我平时不管，管了就动手。 有有， 我媳妇儿呢是只会说服。然后去大兴的时候，就是上周六那个咱们不是那个我们还组织了一个活动嘛？ 嗯嗯。 然后那个当时咱们的很多听众也去了。他儿子很乖的，我衣服脏了还拿纸巾帮我在后面擦衣服。 真是小贴心， 哦。那么乖的孩子你还打他？你打俩试试。嗯，你打我也管。 再说出事儿了，我告诉你。 这你怎么能打他呢？ 来再看看啊，这个张小美就说了，如果我换成了我老公的身体呢，我就先要把他烟给戒了，再把他的肥给减了。 你刚才不，你把这个烟别控得那么长好不好？先把他烟 给戒了。 然后呢再把他这个肥给减了，然后用事实教育他，别老找理由、没有什么是办不到的事儿、我这么励志的老婆哪儿找去，哎， 棒棒的棒棒的， 你得把你自己的励志故事也说一下啊。 不是，那你 是这样 啊那你是不是现在身材管理的就很好？ 你是不是之前也是烟瘾很大？ 你 对吧？都被戒掉。 不是，他不一定烟瘾很大、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他对自己的身体控制啊，会比较严格一些。 对，这倒有可能。 来，再看一下啊，我觉得我最奇葩的一个来了 啊！幸福晒太阳的猫说了，我要是变成我老公，我就把家里的瓶盖都拧一遍。哦，我让他尝尝想一喝一口可乐却打不开有多郁闷。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呀，就你能想得出来是不是他平时力量比较小， 小拧不开，一般都让他老公拧， 让他老公拧、估计老公还说过他， 这对，喝什么喝，这都 结婚了你还装什么装， 对呀， 还拧不开瓶盖。 也许是真拧不开。 你看他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他可能真的拧不开。 对啊、哎呀，刚才咱说了很多哈、就是夫妻中双方要开战的、其实也有夫妻之间很恩爱的。哦，比如说小懒嘟嘟。哦，说如果我要跟我老公互换了，我就赶紧洗涮完了以后去逛街。哎，干嘛呢？去试各种各样的男装。然后买下来，因为我觉得好看。而他平时却不愿意穿的衣服，平时给他买衣服真的特别费劲，别说让他试多种风格了。你看，就因为一般大老爷们儿都是说，哎呀，有这一身我 就 穿就 行 了，对对对对对，不像大帅似的天天网购，你知道吧？鞋子、衣服、外套， 我这不还没结婚吗？ 就得 结婚了，结婚了我就穿个小背心就完了， 就小背，行就行， 就那个提篮子那个叫什么来着？ 提篮子，跨栏背心， 跨栏 背心， 哎，我就穿个那个。 你看人家多好，小懒嘟嘟为老公着想， 哎，真是，估计现在是不是老公正听着节目呢？好，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另外，同时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马上 来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11月2号北京范儿朝我听北京电台2019广告资源推介会将会如约而至，届时郭伟、佳佳等18位著名主持人将变身推荐人，通过精彩创新的舞台剧形式充分展现北京电台的传播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推荐会采取开放式报名，欢迎相关领域的听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欲了解更多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荐会详情，可以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回复广告二字参与报名啊。您关注北京电台 RBC。 接下来依旧是一条好消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11月份呢将在北京保利剧院为大家推出一部重量级的作品，有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中文版。 这是一部描写人类高贵灵魂的作品啊，然后呢，这次演出是《犹太城》中文版首次登陆中国，法国艺术家演员刘烨的妻子诺伊的妈妈安娜首次出演舞台剧，实力派演员孙强继《情书》之后挑战反派男主角，然后呢，舞台文艺男神严楠一改暗恋桃花源的痴情男主的形象，这个演绎硬派领袖，《犹太城》邀您共享世界戏剧的精粹，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们是合作伙伴，所以北京文艺广播可以这个让您拿到 8.5 折优惠的票，所以各位您可以现在就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什么呢？发送犹太城加抢票加自己的姓名和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前十位发送信息的朋友可以获得 8.5 折的优惠票。 先到先得，抓紧时间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一组文化消息，由李宝春导演编剧杨立新 任表演指导的巨细音乐剧版《杨月楼》日前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与传统京剧作品有所不同的是，新版的《杨月楼》融入了话剧、评弹、R&B 等摇滚多种元素，不仅呢创新了故事本身的表现形式，更顺应了现代年轻观众群体对于新艺术形式的好奇心。 再来关注一下日前第五届北京国际青少年艺术周闭幕式演出《和明和美》在清华大学闭幕，来自世界各地14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个青少年合唱团汇聚北京，举办专场音乐会、交流音乐会以及合唱博览会等活动。 由江苏卫视倾力打造的音乐真人秀《蒙面唱将猜猜猜》第三季日前的回归了江苏卫视。新一季的《蒙面唱将》呢，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评审团的成员大换血，古巨基和侯佩岑将作为常驻成员加盟猜评团。 再来关注一下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的北京国际摄影周2018正式开幕。即日起至29号，31个国家摄影师的这个3047幅摄影作品及52个视频作品汇聚成了66个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另外还有33场论坛、讲座和十余场推介活动，为专业人士提供交流平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北京国际摄影周。 第13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举办，朝阳区分会场的先期启动了该区21个文创展区的活动，展示从该区的 8.9 万文创企业当中精选出来的高精尖的技术项目和服务，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另外呢，也欢迎大家来进行抢票啊。那个，您可以发送犹太城加抢票加自己的姓名和电话，然后呢，就可以获得这个8.5折购买犹太城这个票的资格。因为这是一部大作，肯定是到时候一票难求的。 是， 那北京文艺广播是唯一可以拿到8.5折优惠的一个平台。您可以在现在来发送这个刚才说的微信抢票了啊。说一说大家的互动话题吧啊。如果互换了身体以后，你会做些什么样子的事情？爱哭熊说了，我老公呢家境不错 哦， 但是因为他长得特别黑，从上学开始到现在都特别自卑，负面情绪和想法都特别严重，我整天的正能量都感染不了他。如果我换成了他，我就约他上学时给他造成自卑情绪的同学聚会，带着白胖的媳妇儿、可爱的孩子去给他长脸。 对， 因为肤色的原因，同学聚会什么的他都没参加过啊。这么严重吗？ 我觉得男孩黑点多爷们儿啊，是不是？ 对呀、 啊，多看着也健康啊，是不是？ 估计他肯定是怎么着呢？黑不要紧，最害怕的是 别人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拿这个来说他。 是，你看我爸的工作单位北京炼胶化学厂，天天年轻的时候跟煤球、跟煤渣儿打交道，你出来的时候不洗澡，你看不出来他是人。 你 就是他的、那个、 是不是 就是分不清他的煤球。 你现在骂自己的爸爸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了。说相声的都是骂搭档的父亲， 哎呀妈呀， 高磊自己就给自己爸爸挖了个大坑。 爸爸对不起啊，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说当时父亲很辛苦， 对 对吧？当然，所以我觉得是，所以这其实也是就是学校的时候会有的一种现象啊。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哎呦，感觉

那么在内蒙古的中西部，还有陕西的北部和河北的北部呢，有沙尘天气。今天到本周末呢，在江南还有我国的西南的大部分地区，有这个明显的降雨天气，基本上都是小雨，小到中雨吧。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呢，就是25号的白天到夜间，我国的大部分地区，从东北到华北，再到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有这个降水天气。东北地区呢，是以降雪为主，华北到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是以降雨为主。这里特别要提醒的是，广东、广西还有云南的部分地区是有重到大雨，在广西的东部呢，还有这个暴雨天气。那么从明天开始到本周末呢，又有新的冷空气，自西向东的影响我国的西北地区到我国的中东部地区，这些地区呢将会有一次大风降温过程，北方的大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呢将会下降6度左右，局地这个温度降幅呢还可以达到8到10度，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呢还有这个4到6级的偏北风，最大阵风呢可以达到7到8级。总体来看吧，本周未来几天呢，在我国的北方，有大风降温，还有降雪，南方呢，主要是降雨天气。应该说这些天气啊，对出行啊、游玩啊，还是都有不利的影响。这里啊，还是建议咱们出游的朋友，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黄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大黄蜂变形， 人保车主派对开始了，快冲！现在到10月26日，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开奖。 我先去了，拜拜。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东二环北向南东直门北桥南侧机场高速匝道处有限流，只允许外侧车道通行，后车呢是缓慢通过，大家要注意一下。那么另外呢，流动信息员给我们发来信息，西二环阜成门桥北北向南辅路有两车剐蹭事故，后车请小心。再来关注城区各条联络线方面，东部城区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广渠路姚家园路四环到五环之间，南部城区的蔡胡营南路，西部城区的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富石路六环至五环之间，北部城区的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六环太和桥西侧东向西，目前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目前北辅路采取了断路措施，主路车辆可以正常通行。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 我找了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 一号新家，新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Let's go, hey! Red one, hey, hey. Shawty got that super thing, hotter tha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今天终于骑了一回。 哎，今天早上 和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咱们说一说，如果有一天早上你醒过来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和另一半互换了身体， 是，但是意识还没有改变、 哎、对，老公变成了老婆，老婆变成老公、 哎呀， 这个时候你会做点什么？ 负担加重了呀、 然后看一下，什么负担？生活负担。 对， 因为老婆，如果你一下子变成老公，你就是突然发现，老公每天都要面临着一些什么样子的事？ 是啊，工作单位那么多的复杂的人际关系，我还在外边挣钱去，回来还得听老婆叨了。 哎，这个时候你突然发现，哎，如果有一天啊，你嫂子变成你了吧？ 是吧？ 咔来上班，然后结果你一进电台门口，然后一群子啊小姑娘啊，磊哥，磊哥，然后一群师妹，磊哥，磊哥， 一看短信平台，更多的师妹全来了。 对，磊哥，磊哥，你猜嫂子会怎么想？嫂子就开始 世界末日， 嫂子就开始抽自己，啪！我混蛋， 哎，我觉得我可以让他灌输一下，让他抽你。你作为他的搭档，你怎么不管着点他呀？你怎么不拦着点他呀？大帅呀、 怎么可能？我对嫂子这么好，对不对？哎，有什么你有什么错误，我都可以告诉他。来看默默说了，如果我可以兑换的话 啊， 我希望我可以把我老公身上的脂肪都给减掉，因为我看他减肥已经很久了，不仅没减掉，反而还增加了几斤。 嘿， 啊，用我自己的坚持和努力这种精神帮他减掉，然后变成一个很有型的型男以后，哎，再把身体换回来。 对，这换回来以后是吧？ 这还是为还是给自己，他用了自己的努力给自己这个买了一个好玩具。对，就 对啊，手感也不错嘛，对吧？ 哎，对， 看就说了，哎，还是这样了。我突然想变成我老公，我肯定要一天去两遍健身房撸铁，虐掉他的一身肥肉，不就是迷人的八块腹肌吗？我自己来练呐、还要每天都往脸上敷面膜，让他老抗拒我给他贴面膜，让他也变得美美的。 哎，我发现怎么就女的互换了以后都想让自己老公减肥，看来这个男人婚后啊。你们真的还不能放松了对自己身体的要求？ 没觉得吗？我这两天就换裤子了、我之前一直穿运动裤、肚子真的就是越放越大，因为老坐在这儿、现在我入秋之后我就换带皮带的了、但是说实话，你没觉得我说话老是半句半句的吗？不是我脑子二、是因为太勒得很，我 气不够 哦。哎呦的 你这样，你这样来来，你有多少人有过这样的类经历啊？就是很多男人都可能都会有这种，突然发现自己的腰这个裤子越来越难以穿上，穿上以后越来越难以系上。 不，大帅，你就先看一下，你看我这肚子这层肉。 你们就见过那个就是。应该叫什么呢？就是、 米其林宝宝是吧？ 哎，对，米其林宝宝，一层一层一层又一层的啊！ 我就是现在这种状态。 哎，好，来各位啊，你们可以这个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看看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互换的想要干的事儿。风车说了，我现在要跟你说，如果就这两天换的话，除了想变成马云，我还想变成一个特种兵， 嗯， 就兵王的那种， 嗯， 然后出国执行各种高度机密任务，和队友一起出生日死入死，圆了我的当兵梦。这位姑娘骨子里有一股侠气、啊、 对，老爷们儿的感觉，就跟那个、就那电影里边那个女的那个叫什么来了，叫什么来了，今年 霸王花， 不是今年早些上半年那个电影红河，不是什么叫 那个什么的、战狼啊， 不是，就另外 红海行动， 红海行动里边那姑娘叫什么来了， 讲什么东西， 反正特别厉害 啊，就那扛机枪的， 对对对，短发那个， 短发的那个、对对对对对，她其实就是说这姑娘可能一直有一个这种 当兵的梦， 是， 但是呢因为自己可能是个女孩、一直没有当成， 是 成了她心里的一个遗憾啊。你看今天一下子挖出来了啊。 对， 好，各位今天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还可以发送抢票信息过来，加就发送犹太城加这个姓名加电话， 嗯 啊、就可以以 8.5 折的优惠啊拿到这个票，然后这个演出也非常的棒啊，里边有刘烨的老婆安娜、还有孙强， 对 啊、严楠等等著名的演员啊、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 我找了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故宫博物院北院区的建设提上日程，最终这个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提交的金顶建筑形成一条轴线方案成功中标，目前故宫博物院北院区项目已经启动。据悉这座新的城市博物馆南侧临水，北面叠山，均衡的轴线布局与故宫遥相呼应，延续了紫禁城明丽的色彩，宛如湖水之上的金黄色华冠。 嗯，好美好美哈、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我们北京人非常熟悉的游乐场所，北京游乐园。陪伴了北京人23年的北京游乐园承载着一代人的欢乐记忆，那么自2010年合同到期停业之后一直是封闭管理。近日我们从东城区了解到，今年5月份东城区启动了龙潭中湖环境整治提升景观规划方案的研究。 嗯，北京游乐园应该是很多80后少年时期的一个美好记忆了。那经过这个改造之后，这里将会定位于青少年，也就是说，就是针对青少年的科技文化体验项目来进行建设。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前9个月北京市接待入境游客突破了300万。根据北京统计局消息，一至三季度北京市接待入境旅客299.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7%。那么其中呢，接待港澳台地区的游客是450万人次，同比下降了0.2%。接待外国游客254.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2%。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主动，你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我可以比你勇敢。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是拳头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睁大眼 好，还有一位叫 Happy 的朋友说，哎呀，是在这儿互动吗？急死我了，我一直没能找到互动方式。就是这儿啊，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已经看到您了。 嗯， 啊，这个微信号叫北京文艺广播啊，您可以发送抢票信息，也可以发送跟我们互动的话题啊。来看一下这个大家说的互换以后都想干什么啊。 看到一条特别温馨的 哦， 特别暖心的 哦 ，F Ready 就说了，如果我变成了我媳妇儿， 嗯， 我就把即将要做的手术替我媳妇儿做了， 哦， 然后再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让我的媳妇儿身体健健康康的。 哎呦，好温暖啊！ 多温暖，在这样的一个萧瑟的冷清的早间。 哎呀，看到这样的一段话 特别感人， 特别感人，真的是啊。另外还有一位叫陈琴说了，如果我要变成我老公的话，我就按我喜欢的方式来对我好。 嗯嗯嗯嗯， 你听懂了吗？ 听懂了。 然后照顾好对方，并且养成好习惯，等变回来以后就一切完美了。 哎呦， 就不光要那个叫什么，把 对方爱好，还要给自己养成个习惯。 对，就跟训练小狗似的，你知道吧？训练成了以后，他就一辈子忘不了了，他一直就这样对你了。 哎呦，明白啊！ 安就说了，我要和我老公互换身体了，一定要让他体会一下带孩子的大套餐。 哦， 给孩子做早饭，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辅导孩子作业，还要随时应对老师的教育。周六日送孩子上辅导班，节假日带孩子玩，而我呢，就学他拿着手机坐沙发上，看着你忙来忙去。 哎，还有 CC 说了，我要是变成我老公，我也约上钓友钓鱼去。晚上在一起喝一顿小酒，反正全天都不管孩子， 是吧？ 让他也试试自己带一天孩子，从早上洗漱到做饭、喂饭开始，陪玩做午饭、喂饭、刷碗、哄午睡、做晚饭、喂饭、刷碗、洗澡、洗衣服、哄睡、收拾白天的战场，中间还要穿插着给兄妹两个劝架，准备水果、督促喝水、伺候大小便，总之一定要让他尝一下充实的一天。 我的天哪，好可怕呀！ 我就听到，哎，今天就是很多全职妈妈的心声啊！ 哎，你说是不是有很多单身的朋友一听咱们说的这些话，都不敢结婚了？这 怕什么？ 这以后这 怕什么？我是男的， 一个的战争战，对对对，得迎战呀、啊， 是吧？好，各位啊，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保持互动。 好，接下来时间呢，为大家带来一段税务小贴士。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今天我们继续来为您介绍一下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的程序、时限以及相关的管理要求。 纳税人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的程序如下：一、纳税人向主管税务机关填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表，如实填写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等信息，并提供税务登记证件。 二、纳税人填报内容与税务登记信息一致的，主管税务机关当场登记。 三、纳税人填报内容与税务登记信息不一致或者不符合填列要求的，税务机关应当场告知纳税人需要补正的内容。 纳税人在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月份或季度的所属申报期结束后15日内，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未按规定时限办理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在规定期限结束后5日内制作税务事项通知书，告知纳税人应当在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仍不办理的，次月起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直至纳税人办理相关手续为止。 新办法对一般纳税人生效日期还给了纳税人一定的自主选择权。相较于旧办法，新办法中规定，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是指纳税人办理登记的当月一日或者次月一日，由纳税人在办理登记手续时自行选择。上述办法自2018年2月1号起施行。 一般纳税人登记就先介绍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介绍一下一般纳税人转小规模纳税人的相关规定，欢迎您到时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 我找了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 一号新家，新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个大家的互动话题， 一文趣事 啊，一文趣事啊，哈，别人说。说是一文趣事，咱们说说蚊子吧啊。虽然说天凉了，蚊子没有了，但是可能还有很多人在研究这个蚊子啊。就是蚊子咬了人以后，为什么会又红又痒？ 哦，而且就是秋天的这个蚊子咬完了以后，这个更痒。 嗯， 那么被蚊子咬了，为什么会痒、会红肿呢？ 嗯， 用手指掐蚊子咬的包，能把毒素挤出来吗？ 嗯、 其实蚊子并不是咬我们，而是把我们尝尝啊，不是把他们尝尝。 哇，一下子说了实话呀，把我们。啊， 而是 原来你是只蚊子， 你小心点吧你。而是把它们长长的吸管一样的口气刺入我们皮肤下的血管， 哎呦， 然后吸食我们的血液，就像是我们喝饮料一样， 插根吸管呗。 我们之所以感到痒呢，就是因为蚊子在吸血的同时，为了预防血液凝固，就把一些口水吐在了我们的皮肤里。这些唾液 听得怎么这么恶心？ 携带着蚊子的毒液 啊， 并且多为酸性。而肥皂水能够中和蚊子唾液的酸性物质，这也是为什么被蚊子叮咬之后可以用肥皂水清洗患处的原因。 哦，用肥皂水赶紧洗一洗自己的这个被蚊子咬的地方 啊、哦，对， 就把它酸中和了。 是， 那至于红肿，那不能全怪蚊子， 为什么呢？ 而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在察觉到有人在我们的血液里吐口水之后，立刻就做出了反应啊，我们的身体就会把蚊子叮咬的地方当成伤口，于是传出一种被蛋白质分解后产生的氨基酸到那里，在这种氨基酸的作用下，我们的微血管会扩张，与此同时，白血球、淋巴液也会聚集在一起，从而产生红肿的。症状，最后即使在秋高气爽的季节，也不要忘记防蚊虫，尤其是外出郊游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上花露水，毕竟野外的蚊子是非常饥饿的。 对呀， 所以平时只能叮个野兽什么的，毛还那么皮还那么厚，还叮不进去。 哎，你说了很多的说法，比如说什么血型，比如说 B 型血招蚊子，还有说血热的人，还有说肥胖的人， 还有什么各血液当中蛋白质高的人， 对对对，各种说法，我现在都晕了。 不是，我估计这种研究出这种说法以后，蚊子都在那笑呢。除非你跟我换一下身体，否则你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吸你。 我的天呀， 是不是？ 还是别换了啊。 嗯， 我们来看看吧。朋友说了， 嗯， 如果真的能互换， 嗯， 我就把我老婆平时不舍得去买的喜欢的东西给她加到购物车里，帮她实现。你说这是真事儿吗？ 啊，什么对呀、啊？你说 就是他老婆平时不舍得买的东西，喜欢的东西，他换了身体以后就帮他去买，帮他实现这个愿 望。我觉得报警吧，因为肯定现在有一个司机正被自己的媳妇儿拿刀逼着说给我发微信，而且你要这么做到。来看一下啊，这个人生百态说、嗯、我要变成女的，我就想体验一下女人生孩子是什么感觉、 哦、 和要孩子的过程是一种什么感觉。 哦， 这个好家伙，还真有自己找罪受的，反正有那种体验分娩 式的 分娩的， 有，国外是有的，因为 国内也有。 疼痛呢是分12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是最疼的，就第12级就分娩啊的疼痛感、哦。所以女人 说实话，这个真的咱没法去想象。 当然了， 没法去想象，哪有体验？咱北京有没有啊？我也想去试试体验一下。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北京有没有。 我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什么视频，就是商场里或者什么地方会有这种体验的。 那你就回家拿个针扎你自己一下不就完了？真是的，这还不简单？ 不，这十二级他的，我想体验一下啊。 嗯， 来看一下，还有 MG 七剑，我觉得说特别好。 嗯， 如果能变成异性的话，因为刚才说的大部分都是妻子、老婆什么的。他说，如果能变成异性，我要变成我邻居家的老太太。 哦， 因为老太太总让我帮她发短信，最近我就发现这个老太太她被人骗了。